攻读若望福音第二章。第三天，在加利利亚加纳有婚宴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婚宴。酒缺了，耶稣的母亲向他说，他们没有酒了。耶稣回答说，女人，这与我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我的时刻尚未来到。他的母亲给仆役说，他无论吩咐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在那里放着六口石缸，是为犹太人的取节礼用的，每口可容纳两三桶水。耶稣向仆役说，你们把缸灌满水吧。他们就灌满了，直到缸口。然后耶稣给他们说，现在你们舀出来送给司祭。他们便送去了。司祭一尝已变成酒的水，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，舀水的仆役却知道。司祭便叫了新郎来，向他说，人人都先摆上好酒，当客人都喝够了才摆上次等的，你却把好酒保留到现在。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，是在加利利亚加纳行的。他显示了自己的光荣，他的门徒们就信从了他。此后，他和他的母亲、弟兄及门徒下到格法翁，在那里住了不多几天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耶稣便上了耶路撒冷。在殿院里，他发见了卖牛羊鸽子的和坐在钱庄上兑换银钱的人，就用绳索做了一条鞭子，把众人连羊带牛从殿院都赶出去，倾倒了换钱者的银钱，推翻了他们的桌子，给卖鸽子的人说，把这些东西从这里拿出去，不要使我父的殿宇成为商场。他的门徒就想起了经上记载的，我对你殿院所怀的热忱，把我耗尽的话。犹太人便追问他说，你给我们显什么神迹，证明你有权柄做这些事？耶稣回答他们说，你们拆毁这座圣殿，三天之内我要把它重建起来。犹太人就说，这座圣殿建筑了46年，你在三天之内就会重建起它来吗？但耶稣所提的圣所，是指他自己的身体。所以，当他从死者中复活以后，他的门徒就想起了他曾说过这话，便相信了圣经和耶稣说过的话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庆节时，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，便信从了他。耶稣却不信任他们，因为他认识众人，他并不需要谁告诉他人是怎样的，因为他认识在人心里有什么。